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咧我哋请到咧阿猫姐上嚟。咁阿猫姐咧就系唯一一个我哋能够请得喐嘅女性，咁多年里面都系即系第一次请到女仔上嚟录音。喵！咁咧我哋今日咧就想录一条声咧，就系讲呢个二十、三十、四十。咁咧头先我同阿猫姐倾偈嘅时候咧，就即系讲开一样嘢，就系咩嘅女性最吸引呢？二十岁嘅样。三十歲的性經驗，四十歲的性格，的女人就是最吸引。咁我又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在我的經驗裏面，即係我好多女朋友啦，咁有好多即係 曬嘢喺度。 都唔係啊，有係好多女朋友。咁最吸引的是呢種型的女性。咁阿貓姐，你又點睇男性咧？最吸引嘅男性係點？ 我想問翻你個問題：二十歲嘅身體，再加三十歲嘅性經驗，再加四十歲嘅思想，係咪怪物嚟嘅？即係有呢啲人存在？ 唔係有性工作者咪有咯，好多女性工作者都係咁樣 嘅。但嗰啲唔會同你過世㗎嘛？ 我諗係佢哋個志，我哋諗佢哋個諗法係已經去走到好前， 好多嘢，好多嘢經歷過啊！ 我諗佢哋都多多少少係好多嘢都放得開。 呢啲係情人，唔係你老婆嚟。你老婆通常唔會係咁。 在我眼中什麼人，即什麼男人比較吸引呢？其實某程度跟男人看女人都是差不多的，但可能女人看男人就會着重那種情感的交流多一點、反而你說調回轉應該是二十歲的思想，三十歲的性經驗，跟四十歲的財力，這種男人是最吸引的。 哇，當然啦，等於豬籠而已。朱龙点解吸死女？因为佢有个法拉利啊嘛，因为佢有个好有钱嘅老豆啊嘛。 不过其实我哋即系期望紧嗰种女人咧，系希望佢呢、這个即系波大腰细，皮肤白净，下摸落去有手感够弹手。呢、這个性技巧就圆熟有够丰富啦吓。最紧要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最关键就系四十岁嘅性格咧，系咪指嗰个人佢已经佢唔会有？過分的想像，即係 唔關事，係四十歲女人有一種嘅包容，二十歲冇嘅。 而或者係咪可以咁講咧？而四十歲女人係 relative， 即係相對地佢冇咁貪錢咧。 唔關事，嗱，四十歲女人可能貪錢過二十歲嘅女人啊，但係四十歲嘅女人佢個system 穩定，即係用電腦系統佢都好上嘅一個穩定嘅系統，佢好穩定，佢好包容，唔會少少嘢發脾氣。點解香港啲女仔而家即係啲人覺得佢係港女，就是、因為？少少嘢你又發脾氣嘅，四十歲嘅女性好少有呢啲嘅，即係佢唔會去到即係無啦啦有少少事就發脾氣。我舉一個例子，大提琴四十歲啦， 四十噶啦， 三十八噶啦。咁佢老豆咧就即係同佢分開咗，同佢阿媽分開咗好耐噶啦。咁就有個即係細媽嘅佢。佢同個細媽好 friend， 即係四十歲嘅女人會咁。二十歲，如果你二十歲，你有個細媽，你點啊？ 劈開你， 再刀對待啦，鐵棍侍候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咧，你講四十歲嘅思想係比二十歲嘅身體，再加埋三十歲嘅性經驗係緊要嘅。我覺得係。 不過相對地，我諗男人去到四十歲咧，可能對個包容性都高好多。 四十歲嘅男性包容性 高。你發現見到譬如話阿葉玉卿啊、葉子薇啊，佢哋最尾娶個老公，雖然佢係有錢佬，但如果你諗下，你係一個有錢佬，你喺上流社會上面打滾，你有名有地位嘅時候，你要請佢娶個豔星喎。佢以前係俾全部嘅男人除衫望過，但係你要將佢娶咗做老婆，其實都幾大壓力嘅。其實 唔係個問題，你睇下吃唔吃得開咯。如果你二十歲阿尊龍都咁，可能吃唔開，但係。你到四五十歲好吃得開的，那些不是叫望過欣賞。 我想很難的吧。 唉，阿筍哥，我告訴你，我老婆 在你老婆做過什麼？ 在上一個夏季，我跟她揀三點式泳衣，我老婆揀親她三點式泳衣都好像一件頭一樣。我說你買一些小布一點行不行？你有這樣的本錢，麻煩你穿給人看，你穿出來哇，她很多人望的，這樣不過是望一種泳衣。 你著出嚟啲人一種自己過分嘅想像。 如果啲人望一著出嚟，你咪哇點解我冇攞斬你啊？你再出嚟，再俾你咁嗰啲係賴嘢啦，啱唔啱先？ 就係咁。 即係我點解會俾老婆咁樣著？就因為我覺得係一種榮幸。我老婆靚，我識得欣賞佢，我亦都希望佢展示喺人哋面前，人哋欣賞佢，呢仲有一個自豪。 所以我就提出，我就係覺得四十歲嘅男人佢應該個包容度咧。 即係佢已經唔再將即係哇你即係唔再即係佢唔會再有好多嘅妒忌， 係啊， 或者佢再唔會好容易因為佢女朋友或者老婆唔肯出場而老婆中招啊咁樣。 因為睇化咗好多嘢都係。 其實我哋希望我哋嘅另一半係會睇化嘅。 唔係，係另一半明嘅包容。 包容好緊要，真係。 即係唔係另一半能夠睇化嘅，睇化還睇化，睇化可能好負面嘅，即係話你自己算數啦。但係包容好緊要，即係我欣賞咗你嗰樣嘢，即係我覺得你嗰樣嘢係正面嘅，即係等於我食煙，我老婆覺得 OK， 蘇芳冇嘢。即是正面看那樣東西是正面不是負面的，那我覺得這種性格才是可以吸引。 但乜姐你怎麼看呢？你覺得你要不要求個男仔對你有很大的包容呢？ 我不要求的，反而會要求自己去包容人。我覺得譬如現在看一些男仔和看一些女仔，女仔那個情況是比較嚴重一點的，即係譬如喐下就發脾氣，喐下就要呢樣要嗰樣，又要求呢樣又要求嗰樣。首先要問下自己，係咪你有冇咁嘅能力去要求你做嗰樣嘢？唔係你做咗女朋友就係大曬，唔係咁樣咯。正如頭先阿九兄佢話一樣嘢就係、是。你不是去擁有一樣嘢，嗰樣嘢不是你的財產，其實呢樣是真的。即係你點樣去維持一樣比較 long lasting 的關係呢？包容很重要，即係你的性格很重要。正如阿蘇文峰講，性格決定命運，其實呢樣真係嘅。 啊，呢個我又同意喎。即係每一個人做一件事，你不同的性格會有不同的效果㗎。即係令到你可能很大鑊㗎。嗱舉一個例子啊。好實在嘅，而家攞綜援嗰啲即係冚家拎，有啲又覺得好撚老闆噶嘛，即係 我哋可能好多觀眾都係攞綜援。 唔係有啲我覺得好老闆，嗰啲未必係嘅嗱。咁咧有啲覺得好老闆，仲要包二奶嗰啲。 但我覺得聽我哋節目嗰啲通常都係撲街 嚟。唔係你唔好咁諗啦，你踩咁多聽眾，你冇人聽電台啦。 我就係因為包容佢哋。 你唔可以咁諗，好負面你個大佬。嗱 唔係啊。 咁咧有好多綜援漢咧，又喺屋企就即係即係包二奶啊，包得又好，即係又喺屋企搞到一塌糊塗。咁你太太翻到去，你可能怒火中燒就冚家鏟一鍋熟，你斬我，我斬你。嗱，可能你嘅性格翻到去話：，哎，老婆同男人喺張牀度大鍋，閂門先，會唔會嘈到佢哋咧？出去飲杯奶茶，翻嚟再算。嗱，兩個已經係一個好唔同嘅結局嚟㗎啦。兩個嘅性格可以決定一樣嘢，做一件事可能。會很大鑊，亦都可能會冇事過到，即係等於有些人我舉一個例子啊。當年阿鄭丹瑞在電台做節目，咁咧有個撲街打電話去，我屌你老母啊！阿鄭丹瑞個性格真係好堅，佢講咗一句：大家咁話啦。咁之後就吸翻線。咁咧，我認識得有一個即係朋友，咁係一個律師嚟嘅。咁有一日，人哋喺停車場講一句：我屌你老母！佢就打人幾錘，爭啲牌都除埋。咁即係嗱，性格可以決定好多嘢。咁你讀咁多書，咁你爭啲牌都除埋無謂啊，係咪啊？ 咁啊， 即係但係鄭丹瑞讀好多書，但係人哋好吃得開，個性格好悠柔、好陰柔嘅。我大家咁話啦，就係即係你睇同一件事發生嘅嘢已經好唔同。咁所以性格係會決定你嗰人做事成功與否啊。嗱。講起呢啲，我又要講起一個人，阿細哥。咁啊，即係呢個係我好好嘅朋友，我識咗三十幾年啦。 細哥 喎，係啊， 細哥唔係你老友嚟啊。 細哥直頭係死敵啦，即係我細佬。咁啊，識咗三十幾年，大家都 喂，細哥近排好似好勁咁樣啊！ 整得撲街仔， 你又唔係墮下水先？ 嗱，我話俾你聽，性格真係決定一切。佢當年有機會叫佢做嘢嘅時候，個老細打電話嚟，得啦，我嚟緊。六個鐘頭之後打電話俾佢，得啦，我而家都嚟緊。嚟佢老母咩？你話俾人聽唔嚟啊，唔嚟啊！我約啊你聽日，喂我話喂咁樣啦，聽日喺邊度見啊？嗱唔係我約佢啊，跟住老細約佢。阿細哥話聽日喺邊度見面啦？哦好啊，聽日約佢喺灣仔，佢兩個夠撚膽去撚咗九龍灣。喂我等咗你好耐噶喎，係咩？唔喺九龍灣咩？呢啲嘛唔得啦。 我細哥高手嚟噶喎。 是佢發夢咁撚樣，咪真係高手啦！ 咁，但係佢未死嘛？ 未死， 咁咪掂咯。 嗱，咁一個人成功與否，就因為性格決定命運咯。即係你咁樣做嘅，你點掂㗎？ 咁啊！ 即係嗱，我又想講一句説話。鸠摩罗刹當年講嘅，我哋嘅即係佛學傳眾人嘅始祖啊， 因為聖僧鳩摩羅什講咗句説話， 係咪天龍八部鳩摩字有關係咧？ 阿筍哥睇多啲有用啲嘅書啦，我哋唔好成日睇撚埋曬乜撚嘢天龍八部啊、龍虎榜啊、普奇等等。 喂，三樣嘢，不你繼續講。 咁咧，阿聖僧鳩摩羅什講咗句説話。欲望心存，你欲望所在就是你意志所在，你意志所在就是你的行为所在，你行为所在就是你命运所在，即是你欲望你的性格是可以决定你的命运，即是因为一步步来的，你欲望是怎样样，你的想法就是怎样，你想法怎样，你行动就是怎样，你意志在那里，那就会搞到你一塌糊涂。譬如有些女仔、或者有些男仔，不要说女仔，我喜欢一个漂亮老婆，我喜歡她很漂亮的，有很多我認識的人都是古惑仔，我喜歡這條女兒又怎樣怎樣怎樣，她就真的去追求女兒怎樣怎樣怎樣，但是問題的性格不是這樣的，大哥，那你就我老婆可以滾啊，我老婆有第二個人的餡怎樣啊，狗護士，我說大哥你要個老婆這樣，可能有些附帶條件的，是吧，那人家有 May 姐你又不喜歡， May 姐性格好，啊 May 姐我不喜歡她的樣子，那沒辦法，那沒辦法，即係呢啲嘢有附帶條件嘅。 不過所以啲人話呢個如果可以咁樣發展咧，十歲嘅男仔咧，十零歲嘅男仔就同三十四幾歲嘅女人喺埋一齊，因為咧十零歲嘅男仔咧，佢嘅性慾係最好嘅，而三十零歲嘅女人嘅性慾係最好嘅。咁然後咧，佢哋兩個結婚，咁結咗婚之後咧，呢、這個女人咧老樣嘅時候咧，佢嘅遺產咧就會俾曬呢個十零歲嘅靚仔，這個靚仔咧，可能去到三十零歲、三四十歲嘅時候咧，佢咧啱啱就係佢嘅事業發展嘅巔峰期，但係佢又同時係最有錢，咁佢咪可以做好多嘢。而呢個到三十零四十歲嘅男人咧，就同翻個十零歲嘅靚妹喺埋一齊，因為男人去到四十歲開始跌啊嘛。咁你一路跌嘅時候咧，個女人啱啱個女仔啱啱長大喎，佢去到咧廿零三十歲嘅時候咧，佢嘅慾望係最好，而呢個男人咧差唔多佢死啦。 大家聽節目的聽眾不要聽這個冚家拎講這些煲腦牛合法化，或者認同煲腦牛是正常的人說的， 我明白 他理論化了很多東西，這個 這個講法是有根據的。為什麼呢？因為阿九護士咧，佢經常都係搞啲四廿幾五十歲。 所以我三廿幾歲啊，大哥，我今年三廿七歲啊。 唔係喎，嗱，我哋頭先咧條聲咧已經錄過好多次噶啦。佢之前咧認過咧，佢好後生嘅時候已經同好多四十幾歲嘅女人發生性關係，原因係咩？因為佢性格好啊嘛，係咪啊？ 所以樣咧就唔係最重要嘅，最緊要性格好。 我老婆啊，阿九婆有一個同事，啊上次幾集都講過噶，有啊，有個同事160磅。四尺十一寸，啲男仔穿花蝴蝶一般，原因就是因為佢性格好。嗱，有一次， 咩叫性格好 咧？嗱，我舉例啊，而家舉例説明。咁咧，佢而家有個男朋友，那個男朋友咧就係、是、光頭，有苦之夫，有臭狐，但係咧佢會欣賞男人，有即係穩定，識錫佢，成熟。佢以前亦都有個男朋友，就係好花 fit 做嗰啲嗰啲叫咩？大街即係嗰啲導遊，佢覺得個男仔 大街即係導遊， 識得浪漫。咁佢好欣賞人一啲負面嘅嘢。嗱逢係我哋嘅性格，咩叫性格？咩叫值得欣賞嘅？就係我哋缺陷嗰一部分。嗱，譬如阿筍哥話哇筍哥成日唔梳頭嘅，筍哥成日都唔沖涼。我覺得佢 好似 阿口 講嘅，即係嗱，呢啲係你嘅性格，係你嘅特質。 九護士最中意奶屎忽，我都係講。 呢啲係你嘅性格，呢啲係你嘅特質。我係好欣賞你，我好中意呢樣。 我都 係 欣賞你呢。 逢係一個人嘅缺點，就係、是、嗰個人嘅特質。嗱，一個人嘅優點唔係特質，就等於一個人好完美嘅，哇，靚女啦，身材好啦，性格好，你唔覺得嗰個人有咩㗎？即係唔覺得嗰個人有咩？佢好遙不可及添，同你根本係兩個人嘅事。嘅邊個 typical 嘅例子？就係阿永遠王妃啊，戴安娜。戴安娜，你覺得佢永遠係最靚啊，係天使嚟。但係你唔覺得佢有人味啊？你會覺得佢離你好遠嘅。你性幻想唔會有佢嘅，即係你性幻想嘅對象係戴安娜嘅。哇！你個冚家產啊！即係人哋會咁噶嘛。但如果你唔係嘅，你性幻想係 德蘭修女咁嘛？ 德蘭修女就唔俾女 pair 啊？屌你！唔係你嘅性幻想，你覺得可能係呢個重版鬼殺子，哇叻仔喎，你識唔識啊？即係 大波安娜咧， 即係大家會咁樣諗啊嘛，即係佢哋有缺陷嘅，呢啲女仔有缺陷。呢個大保安男都直頭缺陷啦，即係肯定腰骨痛啦。 四十幾寸個波，真係勁嘅真 係。即係戴安娜唔會噶嘛， 即係完美到一個階段，係你覺得佢有問題，即係唔係呢個世界上邊嘅佢哋完美到。 都我又唔係好熟佢嚇，就所以唔係好知佢有問題。 即係我自己嘅睇法係咁樣嘅。咁啊，貓姐你又會點睇咧？如果男仔咧，男仔你覺得係即係點先係一個你而家好完美亦都係好。 唔係，不如講下你幾段愛情啦，分享下唔同嘅男仔，就係大家幾個男仔年紀又唔係好同，你叫佢哋唔好聽呢個節目咪得咯。唔係，我頭先同阿貓姐傾下個偈啊，佢話：喂，咁樣胸大咗，我話：我都覺得係。然後咧，即係證明咩咧？原來咧， 各位聽眾，呢啲就係冚家產，試過周圍唱。 原來咧，人係會化咗嘅。 梗係會啦，生咗仔都會變啲啦。 唔係，同埋一樣嘢，我話俾大家聽， 到四十幾歲都賓州會攞咁大。 而家好多 push up bar 賣㗎，我話俾你聽，一定會有變化。同埋女仔身材好係值得人欣賞嘅，即係即 係 俾人睇係好欣賞。 但係唔係最重要都係。 係啊，性格 最重要係最性格，真係最重要性格。 個樣都唔係太重要，性格最重要。啊，即係女仔最吸引係呢樣嘢。即係有好多女聽眾成日都即係我識得身邊啲女仔啊，都話。啊！我係咪好靚啊？嗱，尤其一個啦，阿妹妹啦，阿妹妹又散咗啦，拍拖。啊，如果有聽眾想識女仔，我介紹識啊。阿妹妹，我話俾你聽，個樣真係，我唔知道你見過妹未？ 未。 85分。 85分係咪好冇？ 85分嘅樣 ，OK 嘅。靚過好多時候女仔。 幾多錢搞掂先？ 嗱，好靚嘅個樣 ，OK 嘅個樣。但我話俾你聽，性格-160分。 -160分。 我完全同佢相處唔到啊！即係雖然我接受到佢，但係我完全唔能夠接受到佢係我女朋友啊！呢個係即係好事實嘅事，因為即係佢性格，即係一啲女仔個樣靚就會即係似阿行空嘅，我覺得個性格好差嘅。 所以大家聽眾其實唔需要因為自己嘅樣或者自己嘅身形去唔開心去自卑，最緊要你有一個好嘅性格，你就會有一個開心嘅愛情啦。 咦？咁阿貓姐你開唔開心呢？ 我的性格差啲啦， 你都係差，你都係壞性格。 差啲啊！其實我都係學緊啊！每個人去到唔同嘅階段就有唔同嘅嘢學啦，真係。而家學緊點樣去有一個包容對方嘅性格啦，學緊一個好啲嘅性格啦。所以其實大家聽多啲呢個節目係可以令到自己嘅觀點咧去融合翻呢個世界。其實呢個世界不斷變緊嘅，你見到有一個節目嘅存在，你就知嘅。 如果你覺得呢、這個，如果大家唔中意嘅節目，但係想學習包容嘅話，我建議你哋翻教會啊。 係啊，佢乜撚嘢吞清舊地頭啊？係清我冇窮人嗰啲啊嘛， 係清明教教會。 好啦，今日我哋嘅錄音時間又咁上下啦，大家講聲拜拜啦，拜拜。